新东门是卡电台 Capital 高五百三十频道，现在是一名的报告加牛新闻，本地什么是公务大计难因感染不明原因极成移动感染，卫生部正在调查一期半年新五年感中救出行机不明原因移动感染半年的顺序，目前全球17个国家共同通报了超过200起不明原因移动感染，我国卫生部也正在密切关注，并且已经通知所有医疗专业人员保持警惕，留意新的欧游动出现原因不明的感染症状。本地新增加2018是第一期冠病病例，但历经病例连续时间超过3000起，有11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这段51起新病例又更为续跌，其余都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总暴露下跌到0.79。为了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在弱势发展难度下推出新计划，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以这为新加坡打造更绿化的环境。在新计划下，本地社区将成立绿化社区动员小组，邀请基层领袖、志愿者、跟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参与讨论，为自家所在的社区提出适合的可持续计划和目标，并且动员居民将计划转化成行动。但并呢，此定正在努力扩大区内的上车跟进计划，居民接落来不仅能够抗议警察的随地垄断，参与跟进工作。有方故能够享受之家尽的数过暖色小香，政府正在讨论神龙湾提升受应益的专业水平跟逐业标准，其中包括制定农科技职业操守标准跟定签入计定电脑框医药填水必须有合格的受益进行。我国跟马来西亚警方联手突破难以跨国网络癌症诈骗集团，六名非洲的难嫌犯在马来西亚落网，据悉新马难国警队近年来透露出成功联手打击网络癌症诈骗集团，我国警方相信这两年诈骗集团在本地环下追究失去案源，涉案金额超过38万，其中男人46岁的女受害人更准备诈骗了35000万。中国北京设计官办一经新闻，准设计创意段数在木业家居之间暂定动势，段为未马虎偶，称为转恶恶恶可期，命中准一国内公共段数或者线索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提要七日内复送检查应成证明，简要是案报告案了。